1969年出生在荷兰的阿姆斯丹的一位当代爵士乐坛不可多得的才女，叫做 Candy Loeffler。 她第一次呢在公众面前亮相是在摇滚鬼才 Prince 的音乐录影带 Party Man 当中。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从这里开始，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连贯收听。我是 Mr. 长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今天第二首音乐来自于 Darren Horan 带给我们的 Free to be May。 那么正在网林直播节奏驾到12点09分，在这样的一个周日的中午，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和这样的音乐背景，感觉特别适合陪伴我们中午度过一个非常悠长的假日的时光哈。今天外边的时间呢可以说是过得有一点点的慢，因为可能我们看不到那么明亮的蓝天，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可以用音乐陪伴自己，能够度过一个稍微明朗的自己的周日。好了，在中午的时间当中，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呢，能够去陪伴你度过一段无论是在午餐时间也好，还是午休时间也好，我希望你能够尽兴聆听，去感受一下音乐的沉浸所在。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到现在发展已经超过了20年了，那么如果说是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说在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里面都可以能够发现它的身影。它其实是一种 fusion 的 衍生产物。在音乐当中，音乐家们不再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即兴创作以及演奏里边去，而是更加注重音乐的旋律化以及和 R&B 以及其他的音乐之间的一种融合能力所在。所以下边的一位我将会隆重推荐，这是 Dave Coates， 是继肯尼基之后走红全球的流行乐团的萨克斯乐手。他的地位也横跨了融合爵士、跨界抒情、流行演奏等等领域。来感受一下 Smooth Jazz 乐团的代名词 I Believe by Dave Coate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14，回复0114，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 看到了我们的很多网友们也在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着聊天互动了。我发现了一位听友刚刚也是发现了2018年我们的一些改变，是的，在2018年呢第一次能够听到中午的节奏驾到节目，感觉真的很好。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档节目的开始之前没有很长的广告。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的北京广播2018年的一个大变化，就是呢我们在每个整点的时段当中，只要台标一结束马上开始节目的片头，所以的话不用等待，只用欣赏，只用沉浸，我们把音乐就要做到这样直接的感觉了。感谢我们的网友杨来到节目当中。12点16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好音乐。而这样的一段音乐来自于 Huge Groove Slow Jam， 他呢是1962年出生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小城市当中，母亲呢是一位钢琴家，从小学了学钢琴演奏。而到了小学五年级时候呢， Huge Groove 开始学习萨克斯演奏。到了90年代，他就整个在为流行摇滚歌手伴奏，而直到了2000年才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同名的 Huge Groove。 这样的一首叫做 Slow Jam。 而现在在耳边响起的音乐叫做 Feel So Right， 感觉太棒了。12:22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Smooth Jazz 释放爵士音乐的魅力所在吧。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114，来去马上开启我们的歌单之旅。查询歌单就在这里了。

最后全场大合唱《就算世界无童话》为歌唱画上了圆满句号。两岸高校音乐大赛青春最强音第二季收官战暨两岸校际总决赛昨天晚上在台北举办，经过比拼，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组合夺冠。据了解呢，青春最强音第二季去年九月启动，240多所两岸高校参与，活动触及到的两岸大学生群体达到370多万人。今天晚上10点，原创音乐创意秀节目《不凡的改变》将迎来收官之夜。从预告片来看，神秘嘉宾将空降节目，一首美如天籁的《我愿意》震撼开场，引发全场惊呼。就神秘嘉宾到底是谁，也引起了网上的热议与探讨。不少人认为这位神秘嘉宾无论是身形还是音色都神似王菲。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12:38，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Rhythm Magazine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音乐依然都是那些个 smooth jazz 风格的作品了，能够听到一些旋律和一点点的声音，而这样的一种状态特别适合让我们在周日的中午进行一种沉浸跟陪伴吧。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Paul Taylor， 我非常喜爱的一位非洲裔的乐手带给我们的 I Want You Love。 他六岁时候开始学萨克斯演奏，从小喜欢 Soul Music， 而 Paul Taylor 他是也是年轻一代的 Smooth Jazz 当中的最棒的人之一，他个人的作品每经推出都能够拿到前五或前十的好成绩，那因此呢他也成为了各大 Smooth Jazz 电台追捧的对象。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也刚刚听到来自于 Paul Taylor 的作品，而下面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Sam Levine， 这样一首歌曲是 Sam Levine 跟 Kenny G 并驾齐驱的萨克斯风大师带给我们的作品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每当我闭上双眼用心聆听，这样的一种状态找准了周日中午应该听到什么，好像能够丰富一下我们的饮食状态，对不对？ Sunday Groove。 次我在办公室在准备这些音乐的时候，我的身后的一位同事跟我说，哎，这些音乐特别适合在晚上来听。当然我觉得像这样的音乐不止在晚上来听吧，其实中午的时间听听看也能够激发我们下午的一些生命和动力，对不对？12:44来听几首非常熟悉的音乐。 Careless Whisper 来自当年的威猛乐团他们的名作，而这个版本来自于 Stage of the Heart， 希望各位喜欢。 Careless Whisper 来自于 State of the Heart 带给我们的作品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作品，在第一小时节目当中为您去全情沉浸，让我们在音乐背景里边陪伴你度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午间的迟放时间，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小时的一种任务所在。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满意我们今天这样的歌曲的选取呢？欢迎朋友们来通过公众号来跟我进行沟通和交流。正在直播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第四年了，我非常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公众号的名称也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叫做“常先生”，声声声呢是声音的声啊，这个声一定要记好了，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0114。可以查询到我们今天和昨天两期节目，也就是本周末两期节目的所有的歌曲列表，还有一些试听在歌单当中，我们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了，希望能够来喜欢。而下面这段作品来自于 Streetwise Sorry 2004， 一个相当经典的 Urban Jazz 演奏乐团，当然能够让我们听到其中的一种节奏跟旋律的搭配，特别能够适合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可以沉浸午餐的时间，甚至也可以再准备一下下午的晚餐啊，提前要准备一下。Sorry, 2004。

clothes. One works down by the coast. One had two kids but lives alone. One's brother overdosed. One's already on his second wife. One's just barely getting by. But these people raised me and I can't wait to go home. And I'm on my way. I still remember these old country lanes when we did not know.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是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第二个小时我们的节奏驾到开始咯。我们的欧美流行的潮流 Hits 这样的一个热门单元，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的音乐。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开场歌来自于 Castle on the Hill by Ed Sheeran。 这样一首歌当时呢在2017年的1月6号发行，并且呢也收录在了 Ed Sheeran 在去年3月3号发行的新专辑当中。当然了，这样一首单曲当时也在英国美国的 iTunes 排行榜当中呢排列到了第二的一个非常棒的位置。其实这样一首歌也是能够告诉我们啊，这个在让 Ed Sheeran 曾经成长且布满美好记忆的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唱到的这个城堡，听到这个城堡就是 Flamingham Castle， 也是当时呢 Ed Sheeran 在2017年的1月份再次表演过。 So Castle on the Hill， 在山顶这么一个城堡，看上去好像唐顿里边那个上城堡的样子啊。OK， 继续关注好音乐。那么马上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美国纽约的 DJ 组合的 Chainsmokers 跟英国的乐队 Coldplay 合作的歌曲，我们大伙儿非常熟悉的一首歌，2017年2月22号正式发布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You're not listening to the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 Do you do? Do you do? Do you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那这样一首歌呢，它很像之前啊，这个 The Chainsmokers 他们的作品 Roses 的编曲非常相似，而且饱受了一番质疑。但是由于呢，像一首歌的入耳旋律以及歌词能产生的极大共鸣，而且包括风靡世界的一种状态，所以呢，一首歌曲依然被人们所看好啊。那不管怎么样吧，这样一首歌也是能够火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去年到今年年初的时间当中，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播放器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歌。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了。那么下面一首歌呢，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创作者，就是非常帅气的哈，来自于小破团 One Direction 当中的这个可爱的怎么讲，这个哈里爱德华，斯泰尔斯 Harry Styles。他呢是在1994年才出生的一位歌手，那当时呢也是从 One Direction 当中单飞了之后，有一些特别厉害的作品和特别厉害的活动，包括有获奖无数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呢是在美国的青少年选择奖当中也是获奖无数，提名无数。当然也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位仁兄，他当时是怎么能够一下子被人们所认可。那我觉得不光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还因为他的的确确真心是被媒体们所认可了，因为很多的电视台啊电台啊都为他制作过专题节目跟纪录片，尤其呢像是 BBC 也为这个 Harry Styles 制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 Harry Styles at BBC 特别纪录片，并在去年11月份播出过。这个做法啊是继 Adele 跟 Michael Bublé 之后的第三个人，可见他的功力怎样，他的影响力怎样。而且呢他在去年11月20号也曾经来到上海参加过 Victoria's Secret 秘密的这样的一个时装秀的现场演唱。很多人都会说哇，颜值真的能够配上这些个大魔们啊。 So 那下面一首歌曲来自 Harry Styles 带给我们的歌 Sign of Times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 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The bullet. Just stop your crying.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哇哦！听到这里，整个人的心都感觉被提到嗓子眼了。话说，像这样的一首《Sign of the Times》，来自于英国的歌手 Harry Styles 他的歌曲，这也是当时他一旦发行之后，马上在美国的 iTunes 榜当中是迅速夺冠，把第二名当时是 Ed Sheeran 的《Shape of You》直接拉掉梅尔，然后呢，横扫了103个国家的 iTunes 的冠军。话说像这样的一首软摇滚华丽摇滚的歌曲，能够特别有救赎感哈，而且特别适合在现场去演唱。如果我们换一种想象方式，比方说这一次的歌手的节目，如果把 Jessie J 换成 Harry Styles 的话，我估计也能够唤起更多人的一些爱戴吧。Maybe. OK, 13:19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的欧美流行热门歌曲的单元，我们的潮流 Hits。 刚刚听到来自于 Harry Styles 这样一首 Sign of the Time， 也不禁让我多说了几句。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位相当有质感的英国创作型歌手 Rag & Bone Man。 他们也是在去年的10月5号在MTV 欧洲音乐奖 EMA 提名的最佳新人，也成了当时的这个2017年的全音乐奖的最具突破的艺人。来听他们的好歌曲吧，我们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首 Skin。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when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Where my skin grows old, where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Seconds from my heart, I put it from the door. Helpless I surrender, shackled by your love. Holding me like this, poison on your lips. Only when it's over,silence hit so hard. Cau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love, it was almost. We bleed ourselves in vain. How tragic is this game? Turn around, I'm holding on to someone, but the love's gone. Carrying the load with wings that feel like stone, knowing that we nearly fell so far, now it's hard to tellYeah, we came so clo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When the walls were caving in, but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We can try all over again. When I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节奏驾到， 继续来自于 Regan Bellman 带给我们的 Skin。 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支来自英国伦敦的乐队，叫做 The XX。 他的音乐总会有很有救赎感，包括我们用过很多他的音乐作为一些调剂，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有发现他们的音乐的一种存在的质感呢？13:24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第二个小时欧美流行的音乐单元潮流 Hi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歌单和试听，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14查询歌曲列表。想要进入微信听友群，直接回复进群即可。在我们的 VIP QQ群当中，还可以下载到更多的优选歌曲和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 QQ 加入我们。马上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前还有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大家，也是来自于绰爷啊 Choice Event 带给我们的全新热门单曲 My My My， 在本周刚刚发行的，我们来先听为快一下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c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听这首 My My My。 Shine on, diamond, don't make me wait another day. Cause passion 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Buzz cut, I've got my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Go slow, no, no, go fast. You like it just as much as me. Yeah.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If you're giving up, then just walk right out. Oh, you will take the biggest part of me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Baby, if you leave me now. Oh, baby, if you leave me now. Oh, I can promise if we parted, parted. And if you left me broken hearted, every single night I'll think about you as someone else. Baby, if you leave me, baby, if you leave me now. Oh, if you give it up and just walk right out, hey, you will take the biggest part of me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f you give it up, it's just walk right out. Walk right out. Baby, you will take the biggest part of me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Baby, if you leave me now. Oh, oh baby. Listening to Razorman's 节奏驾到。 话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唱 acapella 的，对不对？来自于 Jolly Poos featuring Boyz II Men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无伴奏不插电的歌曲 If You Leave Me Now， 来自他的专辑 Voice Notes。 那么这样一张专辑当中也听到了很多 Jolly Poos 他在平常可能以前的专辑里面没有那么多见的一种玩花样的声音元素，而下面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老坛装新酒啊，这样的一个老牌的歌手 John Denver 他又发新专辑了，他依然还用他的那非常带有浓浓的乡村磁性的声音去唱了那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而下面我们要听到这样一个版本是他的现场的演唱的 live 版本，来自他的全新专辑 An Animated Performance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and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the breeze. Country roads sing,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All my memories together around her. Mine is a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hour, she calls m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Virginia,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oh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John Denver 他的新专辑呢，可以说呢，让我们再次去怀念起来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歌手和他呢伟大的音乐作品。1943年2月31号至1997年的10月12号，给到我们无数的回忆。很像我们的网友们也在说着说，哎呀，好熟悉的旋律啊。是啊，像这样的熟悉的旋律，我们真的很难错过他的一种重新翻新，能够让我们用心再贴近 John Denver 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说他离开了我们的时候，真的是还真的是有点年轻啊，只有53岁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因为飞机失事而不幸身亡的。1997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可能遇到过很多的事情和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音乐，尤其呢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在70后80后甚至往回推60后的人们的心中，应该说是占有非常非常多的地位的。尤其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多来自 John Denver 他的声音味道和他的声音的历史与足迹。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歌曲啊，下面的歌曲呢也是全新发行，We are a legend, 希望各位来喜欢。

breaking down genre barriers to bring you the best that EDM has to offer. This is Music Speaks with K-Bog.

Welcome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att Fax featuring Mike Smite， 再给我们的 Close to You Extended Mix Edition by Colorado。那么稍后的音乐来自于 The Results featuring Anima， 再给我们的 I Swear。Jason Rose Remix Edition by Ajuna Beat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14获得我们今天的歌曲列表直播歌单，为您已经按照顺序排好了。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网林直播节奏驾到节目，下面来跟朋友来分享一下今天凌晨刚刚出来的一个全英音乐奖的提名情况。 那么英国的女神级的歌手 Dua Lipa、我们昨天放过她的歌曲啊，有五项提名领跑，入围了所有的可以入围的奖项。而黄老板 Ed Sheeran 呢，也是有四项提名紧随其后，那同样也是入围了所有可以入围的奖项啊。而英国的人气嘻哈新星 Jay Hatz 和上届的乐评人大奖得主呢 Rag & Bone Man 分获了三项提名。而今天刚刚我们也是跟朋友们分享过了 Rag & Bone Man 他的好歌曲 Skin。 那么在 One Direction 当中的五位成员里边，这个思思啊 Louis Tomlinson 呢、和这个 Neil Horan 同样也是没有能够收获提名的情况。但是今天我们昨天虽然说播了他们两位的歌曲，但是今天我们播了另外的一位，这个 Harry Styles 的歌曲。那么自去年年底啊，携新专辑回归的Sam Smith 收获零的提名啊。国际奖项方面呢，梅梅姐这个 Taylor Swift 获得两项提名，而这个 Katy Perry 凭借和 Calvin Harris 的合作才收获了两项提名，而 Lord 新人 Lord 跟 Pink 还有 Drake 以及 Kendrick Lamar 都会有所收获。而今年的全英音乐奖将会在2018年的2月21号在伦敦的 O2 体育场举办，表演嘉宾目前已经包括了有 Ed Sheeran、 Dua Lipa、 Sam Smith、 Stormrays、 Wrecking Ball Man 以及 Foo Fighters。 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更多的提名情况，来关注一下欧美的音乐榜单当中的热门的一些大事小情。不只是有全英音乐奖，还有格莱美音乐奖也会在一月，这个应该是28号吧，对，进行颁奖，到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14:24，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想要查询我们这两天的节目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今天的日期0114，四位数字，回复0114，获得本周节目歌曲列表。I swear 之后，来关注来自于 Andrew Bayer featuring Ellen Bluestone 带给我们的 Destiny Original Mix Edition。 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会听到来自于美国纽约的一位 DJ K Bug， 他带给我们的 Music Speaks 29，他用音乐代表一种语言去跟我们进行交流。即便我们不懂英语的话也没有关系，听他的音乐就能够知道一些好像在灵魂当中去触碰到的那种神秘的气息。无论是从东方还是到西方，音乐其实并没有国界，音乐可以随时让我们触碰到自己的脑海当中的一点点的小触角。我们来一起去欣赏这样来自全球的最具有品格的 DJ， 他们的最新单曲，他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带，去让音乐发掘我们的共鸣好了。 Everyday is a music festival， 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K Bug 他的作品。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114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 播出的顺序我们按照歌单已经为您排好了。当然了，今天刚刚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个英国的一个奖项就是全英音乐奖的提名已经揭晓了，所以要想要查询它的完整的提名名单，您可以来马上回复一下 UK 到公众号里边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提名了解的情况。那么稍后也会进行今天的点名互动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点名互动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15准时开启。Listen, 10:49，我们的音乐带有浓浓的一种弹簧的质感，我们可以听到其中在 trance 里边我们听到了 minimal 的味道，而现在这样的电子音乐就讲究一种更多的融合，让全世界能够听到自己在音乐节当中是怎样弹跳的。地板虽然下面没有弹簧，但是你真的可以通过音乐让自己弹起来。希望朋友们在开车时候可不要抖腿啊。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aise the legs, 节奏驾到。 14:54，正在万林直播节奏驾到。刚刚我们听到了两首非常带有这种弹力的音乐，分别是来自于 Brian Kelly 带给我们的 Super Louder Final Master 版本，以及来自于 Alpha Force 我们耳边正在为您进行当中的这样一首 Save Me。 而稍后的话，我们也会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时段。当然我们在广告之后，也希望您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Rhythmix 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那么当然了，想要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你可以来去查询一下从昨天到今天两天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按照顺序的歌单。很简单了，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14。当然如果你想要下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过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整个的一个混音带长度达到一个小时，如果想要下载的话呢，你可以来现在赶紧回复一下 VIP 或者回复 QQ， 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在明天我们会在群文件当中去上传相关的音乐内容。而在我们的歌单里边，你可以会发现一些标红的歌曲的名称，而这些标红的歌曲我们也都会上传在听友 QQ 群里边去，欢迎朋友们来加入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去回复一下 VIP 即可。稍后开始点名，今天下午的3:15开始点名，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来参加稍后的点名互动，希望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

再有十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启点名了，朋友们可以利用这十分钟的时间呢，去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把面前的 FM 974拍下来，发送照片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参与稍后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你想在电波当中听到你自己的名字吗？括号是微信名字哟，这个名字一定要能够让我念得出来哈、啊，不要是火星文之类的。感谢各位热情参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每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节奏驾到 Rhythmix。 Chewy on some hot nigga, like I told Tish I see when I shot nigga, like you seen him twirl then he drop nigga, and we keep the mind millies on my block nigga. Toes gonna get busy with the cops nigga, toes gonna get busy with the cops nigga. Try to punch down and you can catch a shot nigga, try to punch down and you can catch a shot nigga. Running through these checks till I pass out, so he give me neck till I pass out. I swear to God, all I do is cash out. And if you ain't a hoe,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Get up on my tripod. 15:06，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发过来照片了，这照片当中有看到很多很多人在车里面听着节目，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哈。我不能够一一给朋友们进行回复了，因为发现我真的回复不过来啊，照片这么多，然后我不能够一个一个点击回复给你们回复了，但是我真的看到了每一张照片，清楚的看到了我们的调频频道 FM 97.4，没错，北京音乐广播。那记住哦，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4点钟，这4个小时请交给我们，谢谢。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在音乐背后的一些音乐语言是怎么样进行传递的。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位 DJ 乔浩宇，刚刚我们的网友老傅也说了啊，真心年轻啊，刚满20岁。是啊，1998年出生，再过2年就是00后了。所以的话呢，哎呀，我觉得真是新人辈出的时代，这个一代更比一代强。你看现在全球百大 DJ 排名第一位的 Martin Garrix 是94年的还是96年的我忘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像这样的一些年轻的 DJ 们，他们也在用自己的一些音乐能量去诠释着他们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希望你能够来去跟我们用音乐同在，这里也要感受一下音乐的背景力量。 5:09。还有最后的五分钟就要开始点名了，你准备好了吗？赶紧拍下你面前的 FM974，发送照片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哇哦，我等待你很久了。听到这里呢会说，哎呀，很多人会讲，哇，干嘛要下午这么嗨啊，我们不是给您的这个周末的夜生活做一下准备工作吗？对不对？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 2, 3, 4,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15:12，我们的点名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如果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发照片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哦。听到这样的音乐呢，可以来帮我们去省下多少钱？为什么呢？因为听完这样的音乐之后，你会发现在车里边、在家里边、在学校里边，你就可以自己嗨了哈，根本不需要去 club， 根本不需要去夜店，连喝上一杯的钱都不需要买了。来吧，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DJ 钱浩宇带给我们的混音带。那么这样的混音带呢，叫做Crispy Summer 啊。那么我们让在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间听到这种夏天的味道，的确让我们心情很激动。那当然，点名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看到很多很多朋友们已经把你的手机做了截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车里边拍了照片，还有人在家里边拍着自己的收音机，好像有些收音机都爆炸的感觉是，是因为这个音浪太强吗？就是。OK，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114，可以获得我们的歌单列表。每一期节目的歌曲列表我们都为您排好了，而且按照顺序排好的哟。希望各位啊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内容。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连续4个小时音乐能量的一种沉浸听感，只在这里了。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现在开始点名，我是主持人 Mr. 长，先点自己啊，然后再点一下我们刚刚跟我们进行过互动的好朋友们。先来欢迎一下刚刚发过来照片的 On the Way， 你好。这样一个屏幕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屏幕有点点偏黑，但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另外来欢迎一下这位头像呢，是一个白底，然后是一位这个男生，然后呢有一个高领毛衣遮住了一半自己的脸，因为你没有名字，所以我们无法点你的名字，只好念你的头像了。不过这是一种博眼球的方法呢啊，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晰。来欢迎一下这个我们的网友们。来，这个今天突然间发现网都开始变慢了啊，因为发的照片人太多。来欢迎一下邢大力士之阳、徐亚妹还是徐亚叔啊，我看不太清楚啊。来欢迎我们的网友杨，以及对方正在输入 I am 凯凯，发过来了一个净化器，是怎么个意思？说明今天你在家里是吗？欢迎网友37度男人，以及月月宝宝、朱志军、杨淑玲、Donald 严，以及期货小主。哎呦，这位小主您好啊！还有那年的星光，以及 Sophia 而第一次关注新人报道，你好，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就是一种荣幸了哈、啊！我也很荣幸能够遇到你，用声音相互的遇见。来欢迎我们的网友微笑。微笑在家里面用了一个收音机在听着节目，我不知道用收音机听的感觉这种效果如何啊？那赶紧跟我们来去分享一下你的听感啊！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听感用车里边的这种环绕式的音箱听更好呢，还是在家里边听更好一些呢？欢迎网友 Simon 以及不高兴苏振奇、鱼，还有 Rita， 还有我的网友阳光2710，以及老傅 Raymond。Who am I？ 好久不见，你是很久没有来听节目了啊，赶紧去面壁自省一下。欢迎网友邓小东，你好。我们再来翻一篇试看，每一翻一篇都要费好几秒的时间。IPA 李书欣，你好，以及 Frank 不羁的风，因为有你茶之然，还有李兴超，你好。OK， 今天呢我们的点名呢到这里上基本上要告一段落了，因为太多人在发照片目前我也点不太过来了。我们还是把更多时间留给音乐本身吧，来听一下来自于这些 DJ 们他们自己在用什么样的一种技术手段去进行个电子音乐的混音啊。微笑他说在家里面听得更好一些，哈，你来了哈，我看到了你的存在，因为拍了一个收音机。OK， 来继续关注好音乐。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14，记住哦，是回复0114，不要打错字哟。了解我们这个2018年的全英音乐奖的提名完整名单的图文列表，可以直接回复 UK 就好了。啊，他敢说那是小米音箱啊？我还以为那是空气净化器呢。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分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第四个小时的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当中了。再次来提醒朋友们一下，如果你会认为这样的音乐真心自己特别喜爱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歌单，通过歌单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些歌曲它在哪里会存在。那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这三个字，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14查询本周节目歌曲列表。当然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今日头条、秒拍、易直播、网易云音乐、考拉 FM、 天天快报、凤凰新闻客户端去搜索关注常先生，了解更多关于音乐、旅行、数码时尚相关的资讯内容。我们用音乐围绕自己的生命去获得一种存在。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放送的一些优选的好歌和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也会在明天上传至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的群文件当中。所以说您如果想要去下载我们的群文件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来赶紧去回复关键字 VIP 或者回复一下 QQ， 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二维码，扫码加入，获得更多的权限，你懂的哟。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的最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采用了纪实的手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关注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小说用冷峻的笔法写出了人在时间无情面前的绝望，又用温情的笔法写出了人用以抵御时间的坚韧、温暖和爱。昆曲非遗传人柯钧的新书《书戏》近日举行新书发布暨昆曲文化分享会。该书以柯钧与一位交流障碍症的戏迷少年陆成的台前幕后交流为线索，串出了柯钧对十一出经典昆曲的剧情赏析、角色揣摩、表演阐述、昆艺秘技等，既有传统文化的厚重内涵，又表现出了传统艺术直抵人心的魅力。《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一书日前由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并宣布将作为中华老字号传承工程系列图书的开篇之作。这一系列丛书旨在通过对老字号品牌和非遗技艺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将老字号讲出新故事。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雷。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is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r heartbeat of solid gold. I love you, you'll never know. When the daylight comes, you feel so cold. You know I'm too afraid of my heart to let you go. Waiting for the fire to light, feeling like we could do right. Be the one that makes tonight. Freedom is a lonely road. We're under control. 5:45，还有最后的3分钟时间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了。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好朋友们、好小伙伴们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当中的歌单内容，因为可以通过歌单去了解到更多关于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详情，包括 DJ 们他们的介绍，还有一些个关于这个全音乐奖的奖项的情况。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 UK 了解2018年第38届全音乐奖的完整的提名名单，回复0114获得本周节目直播歌曲列表。然后将会是继续为您去播出的战马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持放流行电子舞曲，不同的音乐状态给我们一种情绪的转化，希望各位能够锁定这里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下周六再见。 It's so hard to fall asleep. Sometimes I know the shadows in your head, everything I said. Where did the time go? So easy to forget. Here comes beat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